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他死了3天之后复活，40天之后升天。但光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你没有就这样子，你的拯救之功并不是就是如此，因为你赐给你的儿子他所领受的圣灵，他又将圣灵浇灌在他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就领受他在这救恩之中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恩典。这其中的恩典包括你的圣徒会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也听到你的声音，也明白，因此心里快乐。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完整的救恩。这救恩在你的儿女渴望认识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这上面展现出来。今天我们在这地下室做的无非就是如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我们开始之前，我忽然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讨论提醒我，也许我们稍微停下来花大概10分钟的时间思想一下，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系列的课今天已经是第45课了。有的时候我们进到森林进得太深，我们反而看不到，在所有的树木中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或者为什么我们到底现在在身在这个地方。尤其是今天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来，或者说最近才加入我们成人主日学的朋友们，我们最近讨论的主题是爱， right？ 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爱，还有大概二十课的时间，要15课的时间要继续讨论爱。不免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讲什么这么多讨论爱？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何为爱？基督徒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不就是要彼此相爱吗？我们好好的爱就好了，是吗？我真的好想好好的爱你哦，就像那首歌所说的 ，right？ 这某些程度来说，这并没有错。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我也希望借此讨论，给大家鼓励来到这里的圣徒们。我们的确要彼此相爱，而且我们主耶稣讲的，我们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所有的诫命的总纲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是，我们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很大的爱心来彼此相爱，好好的爱。我们爱是因为什么？上帝先爱了我们。上帝如何先爱我们？上帝如何先爱我们？上帝下达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他要我们知道他如何爱我们。这是什么？关乎我们信他的儿子，就关乎其中有个成分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主明确的命令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使徒也是为我们这样求，不是吗？要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断的祷告和祈求，在你们一切的什么，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叫你们就好好的彼此相爱。 No，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叫你们知道该如此彼此如何彼此相爱。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我所祷告的，而且我们注意保罗在其他地方为我们求，这也提醒我们，就基督徒来说，如果有人说，时常我相信各位会听到，啊，你们很有知识，可是没有爱心。这个教会，上帝的儿子的身体在地上，控诉一个教会，你们是很有知识却没有爱心，这是最愚蠢的话。因为知识和爱心，就基督徒来讲是不可分开的 ，right？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什么？ 要你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知识和爱心是分不开了， right？ 就基督徒来说，而且基督徒的一个定义就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你去保罗特别讲，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也是主的旨意，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认识他，有他的知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照他主的形象，我们被拯救的人就是按照他的主，按照我们主的形象重新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之中就必须有知识， right？ 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主，你才能够效法他，不是吗？你才能够荣耀他，使他在许多儿子中做长子。那荣耀不是只是很嗨，然后唱歌唱得很大声，唱得很用力，唱得很久。效法他的儿子，使他在众多的弟兄中做长子。OK。而我们怎么效法他？我们主怎么说？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好好的彼此相爱，不是吗？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不是吗？就这样子吗？我怎样爱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如果不知道你的主怎样爱你，你怎么知道该如何彼此相爱啊？知识这么多干什么？我们就好好的彼此相爱嘛。我怎样爱你们，他怎样爱我们，我们的主怎样爱我们。他有没有知识？他顺不顺服？他顺服的是什么？上帝一切的律法，上帝一切的旨意。他要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为何？他知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他在客西马尼是这么悲惨的状况？因为他说：“然而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他深知父的旨意，他的旨意，他如何爱我们？他遵守，他一次没有退后，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如何爱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要彼此相爱，你必须要好的基督论。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那么多知识？因为就基督徒来说，没有知识就没有爱。 OK， 你的爱必然是基于你认识你的主，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彼此相爱。所以不要再，至少你们来上课的，不要再让你的弟兄姐妹听到这类的话语。知识这么多有什么用？只要好好的彼此相爱，或者说你们有很多知识却没有爱，你等于是控诉你的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你也暴露你自己不认识你所领受的爱是多么大的爱，是非常，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愚昧的事。所以最后我们所领受的命令，我们所领受的命令，我们主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不要做个糊涂人，不要做个 fool， 总要知道，总要知道主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如何。好，彼得会让我们，会叫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的主透过他的使徒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惑，就从自己的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我们主明确的命令，我们不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就是什么？不顺服。而这顺服在知识上有长进，也的确需要工作，不是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会来到洪恩堂10点钟就来参加成人主日学。 It takes work， 这真的是需要你刚刚尤其成人主日学，我们之前讲到，我们在成人主日学，因为它的 format， 因为它的形式，我们所讨论的自然而然可能会用的言辞、用的论述或用的一些神学的讨论的进入，会比一般的讲道要更，我们这么说更深一点好了。我们在这边会比较不那么介意用一些技术名词，所以事实就是，如果你只是忽然空降到，譬如说成人堂的成人主义学，你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有一些概念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我们不会每一次都讨论，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们，这是工作， It takes work。 你还记得贝鲁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What happened，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以斯拉和尼希米都有记录，他们发现了除了重新建造那个墙、重新建造圣殿，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重新发现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摩西五经、上帝的话语、圣经。 And what happened？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都忘了，这个很久都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对不对？然后中间标了一个台子，然后以斯拉站在上面高过所有的人，然后整天的在那里宣告上帝的话语。他们听到上帝的话语就匍匐在地，而且在以斯拉那边记录，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下大雨的情况之下。 It takes work， 这是上帝白白赐给你的，但是上帝也是借着我们的工作叫我们战战兢兢做这折旧之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他的儿子，而这个知识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是任凭己意的，不是凭着你的感觉就有的，因为他有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就应该在他的话语之中认识他的儿子是如何爱我们，我们才知道该如何的彼此相爱。 OK， 所以我讲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提醒，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一个认知。因为这个既然是一个工作，其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有的时候我讲的不是很好，所以你们也可以帮助我，帮助你们做这个工作。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中间有讲的不清楚的，你们可以提出问题。OK， 后面有座位可以坐到前面来的，你们应该坐到前面来。OK， 谢谢，谢谢中心。你们有问题就应该提出来，你们有不懂的就应该提出来，你们应该时常提醒我，老师你讲的太多，我们不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胡言乱语一派。所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帮助你在主的知识上更加有长进，也提醒我，我有讲的不够完全的，或者需要重复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OK， 好，我们今天看今天的课，第45问。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了。 基督徒父母该期待他们儿女有什么样的顺服？儿女需要在主里凭着爱顺服他们的父母。 十一，很重要的，他并不是说儿女需要爱他们的父母。儿女需要顺服他们的父母，这个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也不是唯有基督徒才强调的，或者甚至在爱父母、孝敬父母，你不需要是基督徒都可以有很极致或者很感人的表达。但是特别的是，儿女是要在 in the Lord， 在主里凭着爱顺服他们的父母。所以第五诫命不只是关乎孝敬父母，我们上礼拜已经讨论过这个不只关乎孝敬父母的另外一个层面，在可能是比较倾向这种比较公开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职场上面，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关乎于这个字面的意思孝敬父母，我们有种以体育的方法，这个孝敬父母应该延伸开来，就是论讲一般的长辈应该有的道德伦理与次序。在这里不只关于孝敬父母，就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来说，也不只是单单的讲究孝道，而是这是上帝的旨命，对他的子民所发出的旨命。所以预设的立场就是你们是在主里 in the Lord 在主里孝敬父母。所以看新约比较大家比较熟悉有两段关于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以弗所书六章，一个是哥罗西书三章那边提到的。在以弗所书六章那边说，你们做儿女的，我这边应该有印出来，是要在他并不是说要听从父母，谁都可以这么讲，你要听父母的话，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为什么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Okay, 儿女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理所当然有预设你的身份为何，所以你既然有这个身份，这对你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第五诫命，来十诫的言语。Okay. 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我下礼拜讲到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 why? 因为这是你们该做的，因为你们讨父母的喜悦。 No, 因为最终是什么？主所喜悦的， right?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上帝对在约里面的孩子，不论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都有相同的期待。保罗很明显的是用十诫、摩西五经的言语来告诉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儿女们，在约里面的儿女们，你们应当如何行 ？OK? 这也是在改革中的认知里面，新约和旧约是同一个约 ，right? 但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都是恩典之约，并非旧约是守律法之约。旧约和新约都是恩典之约，所以对同样的，不论是在旧约和新约的孩子们，有同样的期待。Okay. 那这个期待有一个前设，基督徒父母教育儿女、教养儿女，和基督徒的儿女在顺服父母的前提或基础是在主里 ，right？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在主里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这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的劝说或道德的劝勉或者道德的教训，对儿女们的教训。最基本、最基本的所有的道德的教训，我们在这里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讲了，在讲到的时候也不断的提醒。所有的道德的劝勉，行为上你该做什么不再做什么，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你在主里的身份，身份决定行为。对基督徒来说，世界上其他所有的道德劝勉，其他的宗教都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身份，但是唯有福音，唯有我们的信仰，是你上帝先为你做了什么，给了你一个 indicative， 给了你一个身份， now接下来才是命令式的语气，告诉你你该做什么。OK， 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徒父母该如何教育儿女，基督徒的儿女该如何顺服父母，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前提就是预设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或在主里面的人。唯有如此，这样子的道德劝勉才有其意义，才有其实用的功能。也就是说，下个礼拜来，或者说今天坐在这的，如果有一个还未信主的人，他可以听到这一切今天的教导，也许有些让他觉得非常的好，可是这一切不管这个原则再怎么好，他没有办法实行出来 right? 因为他没有那个身份，他没有被赐予那圣灵，他没有与他的主耶稣基督联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另外一个强调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对基督徒来说，非基督徒也是，只是他们还不认识这个。可是基督徒是已经领受了这个事实，但是时常需要被提醒这个事实，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福音的问题。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你把这些问题从福音之中 extract out， 那个就是世俗的教导，与世俗没有什么两样，到最终对圣徒来说是毫无作用的。 OK，亲子的关系，儿女顺服，父母该如何 教导儿女，最终是福音的问题。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我这不是在开玩笑或者什么，我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我讲一个例子，可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你自己心里知道，或他平常行为表现出来，他并没有乐意领受上帝的话语，他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来聚会，可是他从来不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听到，也不愿意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你也不要太奇怪你的儿女，这之后会讲到会在主里顺服，因为上帝设立给他们他们应该有的效法的榜样和教导的人，就不是在主里面。你怎么期待你的儿女会在主里顺服你？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也许是在对我们在座的会有一些提醒，可是所有的提醒都应该是鼓励 right？ 所以你的儿女如果你在管教上有问题，或者觉得你不应该失望，你不应该觉得好像没有前途，因为你要记得福音是救人的大能，在 every aspect， 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救人的大能。那救人的大能不是只是让你拿了一张进到天国的票， OK？ 提醒也是鼓励，有的时候我们会太那种提醒太刺耳了，反而大家忘记，讲的人也忘记，其中有一个应该是得到鼓励的成分。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是儿女，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我们的儿女，是视他们为，他们不是一个还未信者。很多的教会因为他们的神学或他们的教导会觉得孩子们他们还没有信，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觉知，所以基本上我们待他们如同是一个未信者，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也没有对他们有要求，就把他们放到旁边去。但是改革中长老会，我们看我们的儿女是视他们为在约之下的儿女，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你承受了这个约，信徒的儿女你应当看他为也是承受，因为你的身份，所以他们也是承受这约的儿女。 OK， 在这个基础之下，你教导你的儿女和非信徒教导儿女，或者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教会教导儿女，你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有非常大的不同，你怎么看他，你对他的期待就不同，你教导的方式就不同，就从聚会就是如此。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弟兄姐妹带他们的儿女一起在第一堂开始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也开始其他的人没有儿女的也渐渐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儿女，在约之下的儿女应该集体敬拜上帝的方式，而不再有那种啊，我没有办法专心。 No， 你听到小孩子有的时候会吵，那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那个就是上帝的儿女，他的儿女约在他所设定的主日按照他的方式一起敬拜他的，一起敬拜他的方式和会有的现象。 OK， 所以这个跟你怎么看你的儿女，他是不是领受约的人和不是领受约的人，你从主日的这个教导上面就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OK，爱是借着顺服具体的展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爱的这个主题是延续十诫一路讲下来，不只对成人来说是如此，对我们的儿女来说也是如此。基督徒基本上是借着守上帝的律法表达对他的爱，我们不是任凭己意，上帝也没有把我们丢在一个真空之中让我们 figure out 我们要如何爱他，所以上帝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是恩典 right， 律法的第三作用，对上帝的子民来说，他是在恩典之中赐下他的律法，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孩子们是透过顺服第五诫命表达对父母的爱，借此就爱他们的天父上帝，因为他们孝顺他们父母，就是顺服他们天父上帝的诫命。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上帝的子民，在约之下的人来说，顺服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表达你身份的方法或呈现，应该有所表达你的身份的表达。顺服并不是借其来赚得你的救恩，而是赚已经被赐予救恩的人活出配得这救恩的呈现表现。Okay. 所以再一次，孩子们的顺服和成人们的顺服是同样，都是在约的处境之下，而只有在约的处境之下，在与基督联合的事实之下，这个顺服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我来念好了。这一段是保罗开始，哥罗西书是有个非常高的基督论，来第一章第二章，他除了要处理一些异端的问题，哥罗西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high Christology，非常至高的基督论，他先告诉你，你我们的主是谁。接下来你看得到这个，先告诉你你的主是谁，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到底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你在他里面成了何等的人？本来是心智与上帝为敌、行为邪恶的人，却是在他里面，上帝叫你与他和好了。你现在成了与他和好的人。接下来是什么？命令，命令都是基于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开始有 imperative， 先告诉你 indicative， 然后告诉你你该做什么。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慈悲、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之前讲到已经讲过，全部都是基于这个基础。既然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等等等等。接下来到二十章，我们今啊，对不起，二十节，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我们时常把这节经文拿出来，你们做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讨主的喜悦。所以这前面的预设是什么？做儿女的是谁？既然你们有讲说，我现在是给十二岁以上的人、十八岁以上的人、七岁以上的人吗？我们要记得，哥罗西书是一篇讲章 ，It's to be read in one setting， 也就是说，听到的他们是一次听到的。这下礼拜讲到也会讲到，所以保罗的预设立场是什么？所有的人，你们涵盖儿女，儿女你应该坐在下面听。这篇讲章，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慈悲、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聚会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儿女到处乱跑。因为 why？ 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儿女也没有例外。父母教导儿女，就是帮助儿女活出他们的身份。你预设他们就是蒙爱，你不把他们，除非有其他的证据之前，你完全不把他们看为是，不是神的选民，不是蒙爱圣洁的人。OK， 所以你们做儿女的是神的，这个儿女也是神的选民，我们应当如此看他们。OK， 圣洁蒙爱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施行婴儿洗，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要对。在这个教会这个 size 里面，一定会有人经历婴儿夭折的这个悲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以做牧者的，我可以毫不违背良心告诉你，你的儿女是得救的， 在所有的伤痛，在所有的困难之中，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你也至少有这个确据，你的儿女是得救的，因为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要否认婴儿洗的话，你没有这个确据。按照良心，我并不是说不施行婴儿女的教会或基督徒的他们的儿女就不得救，但是我讲他们就没有这个确据，因为他们的神学论述不容许他们有这个确据，他们只能以一种非常 stoic， 就是一种就是好，我就经历逆来顺受，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 OK， 这个我们之前也一直讲到的。所以你如何看待你的儿女，约的概念与基督联合的概念，与你如何教导你的儿女和要求你的儿女的顺服，和儿女自己认知我为什么应该顺服我的父母，有很大的关系。 OK， 唯有在主里的顺服才讨天父的喜悦，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不是说外在的行为的顺服上帝就会悦纳。这是很多尤其在教会里面的非信徒，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来聚会可是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所有人一般的想法，其实换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律法主义，我要靠着我的行为上帝必然会讨，这个必然会讨上帝的喜悦。 No， 一个在主里的基督徒，他的成圣的过程会跌跌撞撞，会有所软弱，所以他的顺服在外人的眼看起来有的时候会非常的逐步为道，甚至和非基督徒在外在行为上比起来会非常的弱，被人指指点点，但是那讨上帝的喜悦，讨他天父的喜悦。 Why？ 因为他是在主里，所以上帝看他是在他的儿子里面看他，凭着他儿子的灵依照他的话语所行出的顺服，虽然是这么的残缺，但是既然他在这个人的身上已经动了那拯救之功，必到主耶稣的日子就会成就那功，虽然中间得跌撞，但是只要你在主以外，你不论做的再漂亮再什么没有用，那都只不过是以赛亚书六十四章所讲的，是肮脏污秽的衣裳，在上帝里面是没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靠着你的好行为，一个罪人的好行为可以讨上帝的喜悦。 OK， 我要实践我所讲的，我需要停下来让你们问问题。我的太太非常的敬佩我，因为她会觉得我怎么能够讲话讲那么多，而且可以不停的讲，一直讲，不用看稿的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知道这个是包还是扁。 OK，所以像昨天晚上我大概讲了两个小时，后来我发现不能，以后不能这样子，就是在团契里面中间一定要停下来，因为人的注意力，上帝创造人的注意力就是有限的，45分钟停下来，然后再如果还有话再讲，再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的 design 成人主义学是45分钟，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我讲话讲太多，你们需要问我一些问题或者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对，这应该是我们下面会讨论的。OK， 儿女不是上帝，相对来讲，父母也不是上帝。OK， 我们只有一位主 ，Right？ 在主里面，那个主，我们只有一位主，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儿女他不是上帝，父母也不是上帝。这是讲，尤其是现代人，有的时候会落入这种倾向，儿女已经 de facto effectively 实际上已经变成父母的上帝了。OK， 基督徒的儿女必须认知，不是我的意念，乃是你的旨意，就如他们的主如此，他们也应该如此。也就是说，他们要的，他们想要的，没有至高的地位。OK， 我觉得，与其儿女要认知，有的时候父母也需要认知，儿女所需要的，儿女他自己想要的，儿女 他想要得到满足的没有至高的地位，如果有的话他就变成上帝。 OK， 儿女的不顺服最终是不顺服上帝，这个刚才讲到的，就是顺服如果是在主里面，在约的概念下，保罗是用诫命的言语来要求儿女们的顺服，那么这个不顺服最终就是不顺服上帝。所以父母必须教导儿女们这个。那在这个教导之中，如果你要对你的儿女讲你不顺服父母就是不顺服上帝，其实你也是承认你的权柄不是绝对的， right？ 以父母来说，没有人在地上包括父母对儿女有 absolute authority， 有绝对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 delegated， 都是授权给你的，包括父母对儿女的权柄。尤其以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你的儿女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说不是你的儿女， right？ 是授权给你 for time， 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很短，而你要忠心的爱他们，你要忠心的教养他们，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你的责任，而有这个责任也有其权柄，但是最终这个权柄是托付给你的。 OK， 在这个认知之下，我不是上帝，基督徒的父母认知我不是上帝，也就明白这个顺服不是出于强迫，总是在主里面，因为这讨主的喜悦，在这个前提之下教导我们的儿女。 OK， 父母总应该问儿女，你觉得我要你怎么做吗？不是，最终是你觉得你的主，你认为你认知之上你的主，你觉得你的主该要你怎么做。 So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父母教养孩子的态度，孩子建议父母的态度，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他的在处理的观念比父母还要好，他建议父母该如何做。 Yes， 又怕成为上帝。有时候做父母的虽然在处理懂真理，但是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又不可以太过强势霸道，而是要引导他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以中铉今天咖啡，你有喝咖啡吗？你今天都刚好在讲到我们前一段要讲，要就是你的都跳到之前，就是之后我们会讲的。也就是说，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都认知我们都不是上帝，我们同样有一位主，但是仍然是有长辈与晚辈。第五诫命这个前世之下有其顺序，这是上帝所安排、所定义中的顺序来。所以既然是有顺序，长辈该如何带晚辈和晚辈该如何带长辈就有其差别。 OK， 就是这个顺序错的时候，儿女就会变成了上帝。 OK 我们继续讲。爱有其次序，儿女不应该成为父母的长辈，父母有责任不让儿女成为他们的长辈。 OK， 所以这就讲到悔改是一个恩典，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这是一个恩典赐给上帝的儿女的， right？ 上帝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求恩慈、求帮助、求饶恕。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我们为了承认我们的罪，上帝必饶恕我们。Okay。 所以悔改、求饶恕，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基于一个身份，就是因为我们是与上帝的儿子联合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宝座前，因为他的儿子在他的宝座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基于这个身份，我们不只是对上下求饶恕得怜悯，悔改求饶恕得怜悯，基于这个我们就可以彼此的认罪悔改。这跟中铉刚刚讲的包括父女与儿女之间。 我想知道的是，像 以利亚， 他两个孩子都不顺。 OK， 你如果有耐心一点， 我也许会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当我说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举手，然后我再点你，因为你还是要顾念有其他的人，我们有有限的时间，咖啡喝少一点。在这个前提之下，父母和儿女可以互相的认罪悔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一位主。这个是一个非常 difficult 的，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我们的文化处境之下的父母 ，right？ 要华人的父母对儿女能够认罪悔改，这似乎是讲的太严重。认罪悔改不外乎就是我承认我在这上面错了，请你原谅我。这个好像是很难说出来的，至少我自己的父母，我不太记得在我成年之前有做任何这样子的事情。OK，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在就基督徒来说，也应该是更容易做，因为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父母和儿女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在某种程度，你的确是有同样的身份，你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所以在这个上面，在教养上面，我们也承认我们如果活在地上就是罪人 ，right？ 就连包括父母不是上帝，你还是会犯罪。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你仍然会犯罪，你仍然会犯错。所以其中有一个帮助父母教导儿女顺服，就是你愿意承认你的错，因为是在主里面，你愿意承认你的错，彼此的认罪，包括父母和儿女之间彼此的认罪，这个应该可以。我想在座的父母可以更清楚的告诉我，就是彼此的分享说，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你的儿女会更愿意顺服你。 OK， 儿女当然也需要向父母认罪悔改。 OK， 所以并不是，这也就包含说你必须要对付罪，不管是你自己的罪，还是对长辈的罪，或对晚辈的罪，你不能说爱就包含了，我就不处理这个。在这个处境之下，你如果要认罪悔改的话，就表示你有在面对这个罪，在处理这个罪。OK， 中迅，有回答你的问题吗？Yeah， 以利 was very unfaithful， 他没有做到父母该做的责任，他因此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儿子是非常糟糕的 ，right？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的，以利应该认罪，他也应该对他儿子说：“我纵容你，这是我的错，现在我要拿一个杖子来打你，如果不打你，我就是把你送到地狱里面去。”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的儿子也应该认罪悔改，但是。经文似乎告诉我们 ，I don't know， 我们不能太 presumption， 至少我们知道他儿子是，我们很难说他的儿子是在主里面的人。那以利如果他是在主里面的人，他真的需要面对这个罪，可是看来他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罪，也许这就导致他的儿子不能够认罪悔改，因为他没有对这个罪真实的认罪悔改，或者及时的认罪悔改，就纵容他的儿子。OK， 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等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人？你们坐在后面的，我再提醒你们，你们要坐到前面来，因为你们在后面，实际上你们其实那个并不是在，你们只是来上课，所以以后前面有座位坐到前面来。OK， 还有没有其他的 ？OK， 中迅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像那个约拿丹和他父亲是偏离主的，但是他基本上他都有顺服主，那他该如何建议他父亲回归到主面前？ 哦，传福音给他。你该如何建议任何人回归到主面前？哇！传福音啊 或者就所扫罗的话，如果我们要以福音的处境提醒他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所有应该要改的都是基于他应该有的身份。你是蒙神所拣选的，你是蒙神恩膏，怎么能够活出这不符合你身份的样式？你活出这些行出这一切的恶行，就印证，不断的印证，你只领受了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你没有真正的得救，就是这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福音嘛。OK， 好，最后顺服有其处境，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处境是在什么之下？在主里面的人，就必然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是在主里面 ，right？这个顺服才有其意义，也就是顺服，所有的顺服，包括儿女对父母的顺服，只有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才有其意义。OK， 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应该不会是太奇怪。也就是说，你是实质的与其他的肢体联合。我再讲一次，不是只是来参加聚会，不是只参加很多的事工，不是只是吃吃喝喝，有很多的所谓的团契。实质的敬拜，实质的与弟兄姐妹联合，只有在这个处境之下，你才能够期待你的儿女在主里面顺服。这个也就关乎我们主日的敬拜，父母的敬拜，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在敬拜你的主，和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切实的期待你的儿女在主里面顺服，就有关系了。Okay. 而顺服有其赏赐，在第五诫命上面是最清楚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带有应许的、带有赏赐的诫命。关于这点，我们应该还要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就是顺服的确是有其赏赐的，而这赏赐不是因为你靠着顺服赚取，但是是上帝定义设定他的圣徒们，激励他的圣徒们走向天路的方法或路径。 OK， 所以你一旦理解这一点，你的顺服应该会更加的有动力，因为你是要得赏赐的。 OK，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检视自己，求你让我们每一次聚在这里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是这提醒同时也是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因为我们是在与主联合的事实之下，在福音的处境之下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检视自己是否是在信心内如何。这是你的命令，我们也就应当顺服，但是这命令不叫我们丧志，应该带来极大的鼓励，因为我们最终所盼望所指望的无非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依靠他的圣灵，如今是凭着信心仰望他，有一天我们就要眼见他，是吧？就求你带着我们这个提醒和这个鼓励来敬拜你，也让我们今天献上的是合乎你意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